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的天气还是格外的阳光明媚哈，让人越来越感觉到秋高气爽的那种舒畅之感了。那今天晚间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直播间的康乐和夏萌都会陪伴大家，我们一块儿去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同时呢也去关注社会这个世界上方方面面的一些消息。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聊一聊丁宁退役化身北大宁。各位心中的理想职业又是什么呢？ 是，反正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说丁宁可能就选择默默退役了啊。我们也为大家去关注了丁宁最新的一些动态。那反正在他决定退出东京奥运会的争夺之后呢，他就开始为自己的退役之后的生活做一些准备了。比如说啊，他和龙队一起在去年12月就通过了一级教练专业资格评审，哈哈，考了一个职称，成为了一级教练员。那今年9月呢，他将会进入北京大学去全日制进行读研，进一步提升自己。从去年6月底开始呢，他也进行了很多尝试，相信大家其实通过不同方式也能看到哈，参加了商业活动啊，进行了一些直播，还客串了教练，奥运会期间呢也当了解说。丁宁呢也在去尝试各种各样适合他自己的这种为退役之后去铺路的这种行为方式吧。也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可能，没准他读完这个研究生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其他的领域继续看到丁宁的表现。 对呀，运动员这个智商都是非常高的，很聪明的一个群体，所以我非常期待丁宁到北大读书之后，不知道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呢？在那个专业能够有更多的一种耕耘。当然也关注到了丁宁这么多年，其实这个头型变化的不是特别的大， 一直都是非常帅气的短发。 对，头型有朋友开玩笑说跟这个娱乐圈的李宇春有点像啊，这个头型。但是我观察到了丁宁近些年来这个气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改变的。 我也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假小子那个风格吧，越来越淡了，多了一些羞涩的味道。 没错。 不知道我有没有解读错误啊。 而且有一种知性美。 是的。我们从丁宁说起，也聊一聊大家心目当中理想的职业啊。都说了是理想的职业了，就可以这个可着法的去想哈。 是。 不用去局限于我现在在做什么呀。 没错， 对吧？ 可劲儿想，咱们晚高峰展开想象的翅膀。康乐抛砖引玉一下吧。我有3个特别理想的职业。 哎呦，还有3个呢。 对， 来说说。 第一个，去娱乐圈 当明星 啊。为什么？因为我要挣一挣这个风气 啊。 哎，你是想去唱歌啊，还是想去拍戏啊？ 我都想尝试，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榜样的这样的艺人，因为最近看到太多了。昨天又爆出来了某 主持人， 知名的主持人，涉嫌性侵，也是大事儿， 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了一抹黑 啊。是，所以我就想去，我也去。娱乐圈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我就看一看他到底能把我染成什么样。我这么清白的一个人， 不是你这么白啊，确实看我 长得也 白。 是啊，这是第一个我的理想职业。第二个理想职业跟吃有关系。 厨师？ 不是， 美食家。 厨师？哎，对了，美食鉴定家。厨师还得这个颠勺还累，我专门想成为。 你干脆就去吃。 对， 哎，那你得做好准备了。但凡美食家，这个身材管理方面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说白了，就特别容易胖 啊。对，这个都喝出去了。想当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这个鉴定家。 哎呀，舌头有福了。 哎，那第三个理想职业就是什么？评委。 哪方面的评委？ 啊，就我特别喜欢看唱歌节目的评委。 哦，我知道了，拍椅子的那个，啪，给你转身的那种。 对，这个。唱完之后了，甭管唱的好不好，首先先深沉一下，说，哎呀，你这个什么这个调值对不对呀？这个音乐的感觉有没有啊？未来适不适合当明星什么的？我就觉得当评委还挺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需不需要我给你点32个赞？ 成就感的。夏萌，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理想职业就可着法想呗，对吧？我吧，小的时候特别想当博物馆的管理员 啊。 我到现在还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玩吧，我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看一看。然后小的时候就觉得在那儿能看见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什么长得很丑的小虫子呀，或者说某一幅这个世界名画呀，或者说这个很远古时代的这么一个小石头啊什么等等的，我就对那个特别感兴趣。后来我看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个纪录片之后呢，我又特别想去修文物，但其实我没有什么耐心啊，可能不太适合啊。后来我看了《盗墓笔记》之后呢，我又想去，不是想去盗墓，想去考古哈。总而言之呢，就经常有时候看到什么吧，就会去想象一下，哎，我是不是能干这个呢？ 就是考古你特别感兴趣，比如说3000年的。古诗能够验证出是真假，真品还是赝品，是吧？ 粽子我能看出来。 啊，这是跟《盗墓笔记》有关系的。对，大家这边有看了很多理想的职业。思雨他说了，他的理想职业就是学医，当一名医生或者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啊。 对，我小时候也这么想过，后来当我得知那个是什么本硕连读，一读得读好几年。我觉得我可能能力不太够吧。 啊，确实这个是需要专业知识的积淀的。 哎，是的。 我是曼联，他说了当导演啊，他想 呀。康乐，那你这个得， 哎呦， 是不是得和我是曼联搞好关系？ 那你想当导演是想给这个演员说说戏吗？有时间，哎，到我这房间来说说戏，那不一定是好导演啊。 政治导演肯定是有自己想法，然后能把这个演员最大的潜力给挖出来的那种。 对，还有朋友说想要当导游的，这边是小狮子啊，说想要当一个旅游行业的这个人员。 导游。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说这工作的时候，康乐还给我们举过一个女朋友的例子嘛，也是导游， 对， 结果一个景点去了800回， 看吐了。 是的。还有这个说到娱乐圈，我想起来我前阵子，不能叫前阵子吧，有一阵子了吧，我有个想法特别傻。 什么？ 我不是想当明星，我想当明星身边的小助理。 哎呦， 哎，我去打 经纪人吗？ 有点类似吧，小助理就是能够去安排他一天的衣食住行各种行程通告安排的。后来 一般这个难吗？你觉得？ 特别难，因为不光是工作繁忙，可能还得受气 啊。 哎， 还得有一颗大心脏才行。所以 就算了。 但是千万这个明星不能惹自己的助理，因为他助理会知道很多小秘密 啊，爆料的那种哈。 对呀，一旦惹翻了啊，现在随便爆出来一个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原来光鲜亮丽的所谓的明星，现在已经变成劣质艺人了。 哎，随便说几句就成了这个我们的夏日秋日大瓜。 对，当然我们今天要通过丁宁，就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也是北京队在乒乓球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说说丁宁退役将会化身为北大宁去北大读书，各位的心里的职业是什么？我们再说说丁宁的事吧。其实丁宁，说起了丁宁的话，就不得不提近20年北京乒乓球的一个辉煌。 没错 啊，可以说北京乒乓球在近20年是一个这个王朝。这两个宁 连到一块儿， 张怡宁大魔王和这个丁宁。 是啊，当时我还记得应该是2001年那一会儿吧，20岁的张怡宁和18岁的郭燕为主的当时北京乒乓球女队夺冠，开启北京队3连冠之路。然后呢2005年那会儿也是张怡宁的一个巅峰时刻啊，包括当时就已经带上了15岁的丁宁，成功的蝉联了女团的冠军。然后之后到了张怡宁这个时代之后退役了，然后丁宁顺利的这个接棒啊，可以说确实是北京队女队啊乒乓球队遇到这两个宁，我看到有这个乒乓球迷有一个点评很到位很直白，说啊，这是北京乒乓球队祖坟冒青烟了，遇到了对啊这么两个宁，开启了这20年的辉煌。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北京乒乓球队这个教练很厉害，总能选到大魔王级别的运动员，能够延续这样的一种辉煌啊。 是没错。那背包客东子也说丁宁的技术经验都没有问题，就是体力可能不太行了，所以退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工作，体味一下这个不同的人生嘛。确实现在这个中国女乒啊，年纪呢也是呈一个比较年轻化的。那丁宁虽然今年只有31岁，其实在乒乓球赛场当中这样的一个年纪完全还是可以打的，但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就不一样了。我们后起之秀实在是力量太大了啊，推着这些前辈呢也得去做出一些这个人生的改变。 对， 可能啊这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呢也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吧。 当然我觉得对于丁宁本人来讲是一个好事儿。不一定非得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乒乓球上，在乒乓球上他已经是大满贯的得主了，已经被人就用 YYDS 来形容了这个级别的。其实他能够在乒乓球领域获得更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成绩嘛，该获得的都获得了。这个时候关上一扇门，打开另外的生活的一扇窗，就是去我国最有名的这学府之一北京大学去深造。这个选择真的是太好了。 是的，就像你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说运动员都非常聪明啊，我觉得他们不光是聪明，他们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常人不太具备的，就是他们那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啊。 对呀， 也能够在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去提供这种强有力的动力。 是，当然我也突然想到了，就是运动员的这个悟性，他如果去这个高校去学习的话完全是一张白纸，但是呢往往我看到很多人的适应能力都是超强的，其中包括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奥运冠军击剑的运动员孙玉洁。他也是去北大读书，然后这两年就已经在北大当老师了。选择的是完全的这跟这个之前击剑啊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专业。 什么专业？ 进行这样的一种耕耘啊，应该是这个管理那个方向的吧，好像跟邵婷，我记得，邵婷当然是一个女篮的队员了啊，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啊，就是既能够在运动上边有所成就，同时在学业方面也是展现了运动员的一种高智商和高情商。 是的，我们从丁宁退役啊，并且呢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一个全日制的读研，这么开始说起哈，也聊一聊您心目当中的理想职业。那既然说是理想嘛，大家也不用局限于说我现在自身水平怎么样，我现在的工作怎么样，我现在家庭情况是不是允许啊等等，都可以抛开啊，只是我们从理想谈起。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聊了啊，张翔就说当老师就挺好的，还有我是曼联说商场的店长呀。 哎呦 怎么着，你想这个可以免费拿到一些好看的衣服、吃的等等用品， 是用品啊。如果用品的话，这个肯定它是有这个要盘货的啊。当然，如果是店长的话，他比如说出了一些新的产品，可能会率先的尝试一下。对，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消防员这个职业不错呀。你还别说，这个前阵子不是有这个消防员拍抖音视频上传的吗？然后全国消防员都开始拍，就引起了一个大家关注消防员那么一个热潮。我记得当时什么弹幕特别好玩，说消防员你快来灭了我爱情里的火吧。 是 就是因为消防员啊，现在的这些全国各地的消防员不光是有颜值，业务能力非常的强，有爱心，可以说很多这些年轻的消防员的综合素质都非常的高。 主要的原因是都是肌肉男呢， 身材又好 啊。对，都是露着肌肉的，否则这点击率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高， 所以吸引了很多这个需要铺一铺 爱情的活一些观众们。 是，当然这边谈到了这个未来职业的话，兴趣永远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导向啊。我看到了这边欧气欧气锦鲤小可爱说了，兴趣什么的可能是最主要的，但是说实话，真的要找一个你很感兴趣的专业其实挺难的，找一个你不讨厌的专业更简单一点。哎，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你非常喜欢的专业，这个专业不一定喜欢你，不一定需要你，但是你找一个什么呢，别烦的就行。 啊，我们大概理解你这意思，就是你别拿热爱当职业， 是 很快就不热爱了，你拿一个你愿意去探索的行业去当职业。 啊，而且你非得找一个说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这真的是太难找了。因为这个也有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人家单位需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啊？啊，但是如果你放低一下这个标准，找一个你不怎么讨厌的职业的话，然后在其中进行耕耘，有一句话说得好，在一个行业耕耘5年的时间，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黑暗需要光明，这位朋友说，我还有一个理想的职业，就是去做球探啊，足球的球探，这是我一直想去尝试的。黑暗需要光明，如果您现在是球探的话，没准我们经常能够在新闻报道当中关注到您的名字啊。 对，这个球探挣钱很多的啊，尤其是他一有所谓的垄断，比如垄断了某几个俱乐部的这个球员，他中间的提成，有的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啊。 思雨也说了，我想去当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旗手，多帅呀！哟，那这个中间的训练呀，可能不比运动员要轻松哦。 对，而且这个职业是百里挑一的啊。首先您得是军人啊，在这个其中，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个选择才行。另外还看到了育儿瑶瑶，他说了啊，他的母亲跟他说过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颗露水珠。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技能，选择职业有可能是年少的喜欢，也有可能是人到中年的不得已而为之啊。但是他说了，既然选择，就要去热爱，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啊。 没错，我让我想到了我们前两天节目里边会经常放的一首歌，叫《热爱105度蒸馏水》啊。 对， 是的，我们干一行爱一行，比这个沸腾的水呢再多上5度，多给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一些爱吧。 既然夏萌提到这首歌，咱们听两句吧。 好嘞， 听听他这个热爱到底什么样的一种热爱，算是真正纯粹的热爱呢？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 啊，仿佛得有这个蒸馏水的感觉，才算是对一个职业的一种热爱。 很纯粹啊，没有任何杂质的，不带任何私心的去进行热爱啊。 对，当然想要说热爱上一个职业，可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它需要时间的积累，跟您的兴趣相符合。但是呢，康乐和夏萌这边给大家聊的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让大家脑洞大开一下，从丁宁退役化身为北大宁，说说各位心中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在第一时段还会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资讯带给大家，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先跟康乐和夏萌进行互动交流，等一会儿我们再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先进一段资讯部分。 资讯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的病例7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90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了5例。 而在今天，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2021年的第61号令，各区县自2021年8月25号上午8点起拆除张家界市的全市所有的交通卡口，而各区县自2021年8月25号8点起，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要有序恢复公共交通，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出行。 因为疫情防控的形势呢，给我们的出行是带来了一些不便，在这里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些提醒。因为受到周边疫情情况的影响，国家动物博物馆从现在开始决定闭馆，开馆时间呢另行通知。除此之外呢，也为了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经过和相关演出方的协商，国家大剧院最近呢也取消了多场演出，这其中就包括了像山上山下冯满天专场音乐会，还有什么爸爸的床、荣耀与传承、八音和鸣、鹅周末音乐会，还有走进唱片里的世界等等一系列的演出呢都是被取消了。那么这些已经购买演出票去想去看过演出的朋友呢，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在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都可以去办理退票事宜。 另外，截至到昨天，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3861.52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的人群累计接种80.51万剂次，累计接种2009.07万人，其中1863.84万人是完成了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为94.78%。 那关注完疫情防控的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教育，说一说北京双减政策的事情。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了，那么如何保障双减工作顺利推进呢？今天在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就介绍了推动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具体对象和形式。参与轮岗交流的对象呢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校长以及教师。那具体来说呢，在校长这个层面上，交流轮岗的对象呢都是公办学校的正副校长，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呢都是应当进行交流轮岗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老师这个层面，交流轮岗的对象呢是公办学校在编的在岗的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学校连续工作6年以上的老师，原则上呢都是应当进行交流轮岗的。另外根据安排，就是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主要有3种形式，分别是区域内校长交流轮岗、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据了解呢，现在咱们北京市呢是将东城和密云区作为试点地区先行开展工作，下一步全市会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2021年年底之前吧，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而在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贺杰通报了今年以来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情况。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是共出动执法人员18218人次，检查线下的培训机构9996家次，另外检查线上的培训机构2107家次，接收教育部门的转移线索182条，与教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228次，累计立案586件，结案233件，处罚172件，罚没款总计1534.54万元。 紧跟国家层面上的双减政策，北京的双减落地，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咱北京双减政策当中呢，还明确了体育培训机构是由体育局去管理的。和北京同为双减全国试点城市的上海，现在也在抓紧落实政策。上海市双减政策细则呢，这周会发布。从现在开始，上海那边所有的培训类的项目也已经停止审批了，包含学科类、科技类、体育类和艺术类。此外，上海市将会实行培训机构价格监管和资金监管制度。上海市呢，就将培训费设立规范指导价，后续收费价格呢，需要政府去进行指导价。物价部门批准价格，上下幅度呢，都是有限制的。而从现在开始，所有培训机构收费都必须使用银行划拨。家长呢，存钱进入银行账户，银行每3个月划拨一次学费到培训机构的账户里去。 而据报道，2021秋季学期来临之际，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出入境和人员往来受限，不少学生面临着求学的相关困境。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教育部继续支持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自主招生，缓解疫情影响之下，我国学生无法出国学习的困难。 本次自主招生不纳入国家的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原有的招生指标，对高校其他各类的招生不产生相关影响。而据了解，目前相关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已经是陆续启动了招生的相关工作。此外，教育部继续支持相关高校，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之下，以校际交流、委托、培养等学分互认的形式，接收出国留学生的短期就读，为其提供国内的学习平台。 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吃这个方面哈。据了解呢，2022年黑珍珠餐厅指南入围餐厅名单已经公布了，来自全球26个城市的736家餐厅入围。那后续的评审工作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像上海、咱北京、广州、深圳等等一线城市呢，依然是入围餐厅数量位居前列的主流城市。其中上海的入围餐厅数量最多，达到了195家。咱北京入围餐厅呢，是达到了113家。黑珍珠呢是为美食爱好者和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更加权威公正的专业美食指南。哎，这么一说的话，康乐，其实你特别适合参加这个黑珍珠评选啊。 哎、是啊、但是我这个肤色上我是白珍珠啊。 那你下次来一个这个白珍珠餐厅指南。 哎，对，确实这个也给广大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好的美食的指南，要不然现在吃什么呢？ 这 个， 哎， 这 是一个人生的就是大课题，每天都是中午吃什么，晚上 吃 什么。对呀， 还是 对， 尤其大家现在选择吃什么，好像只是锁定了某几个 app 上边。如果比如您新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话，也没有朋友推荐怎么办？只能在某几个 app 上去选。 但经常吧，就是你也不能说上当，就是完全是 踩雷 了，对自己的心理预期。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还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有黑珍珠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从本周日8月29号起，地铁1号线和8号线就将实现贯通运营，乘客不再需要在四惠或四惠东站进行换乘了。据了解，为了配合相关的调试工作，本周六晚上进行全系统的倒接工作，两条线路将会提前结束运营。届时，1号线的四惠东站、古城站的末班车均提前到了晚上的10点，而8通线环球度假区站的末班车提前到了晚上10点，四惠站的末班车提前到了晚上的10点半，1号线和8通线其他车站的末班车时间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尤其对于学生，传媒大学的学生，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想去西单，中间就得倒一站， 是啊， 特别麻烦， 至少得10分钟的时间 啊，而且人还特别多。 所以说这个改变啊，对于传媒大学那边的学生，另外还有通州的很多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便利的事儿。 对，基本上家住东边的啊，这个贯通了之后，真是太方便，太节省时间了，好事儿。那接着来说买买买的事情，我们平时都会认为说在网上买东西啊，容易买到假货，线下店里买呢，应该这个买到假货的概率没那么大。那现在来看一看啊，不光是线下店，就是大商场、名牌商场啊。假货存在。那最近就网上有一视频，就说在有消费者就投诉哈，在北京 SKP 商场买到了假耐克联名的鞋，这个商场也就在东边嘛，特别贵哈。今天呢，这个北京 SKP 商场方面就回应说这件事儿呢正在调查。有网友就相关视频留言评论就说，要支持维权，说专柜都有假货，以后还能相信谁呀？也有评论说呢，去找消协可以拿到3倍罚款性的赔偿。有公开报道表示呢 ，SKP 最近在举行某家银行的活动，就说这卡内存有1000万活期存款，才能够有资格参加我们刚刚说的这活动。 哎呦， 上述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在购买这个耐克和一个潮牌叫 Off White 联名系列鞋款时，发现这个 SKP 卖的是假货 啊！ 天哪！ 哎呀，看来这个品牌这我不能去呀、啊，我银行卡里还差900多万呢。凑不够啊！ 对，差900多万的朋友非常多呀。看来我们这个也好了，我们 没被骗，我们 不买假货呀。 是啊，当然这边还要关注到最近热播的《扫黑风暴》。很多朋友都在看这个电视剧， 我就在看，看的挺吓人的， 是吧？ 我好有好几集我都被吓到了 啊、说明人家演技，包括编的这个编剧真的是很好啊。夏萌，你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剧到底哪儿好啊？ 首先是演员都是大咖，就我们之前上节目之前不也说嘛，说有些演员吧，他长得没那么好看，但是他那戏呀、特别有代入感，你就会认为他就是剧中那个李向阳， 是吧？ 哎，他就是剧中的这个孙兴，哎，就演得特别好。而且呢，这个不光是演员演得好啊，就是 剧本写得也非常好，因为我们也都相关了解到哈，这个扫黑风暴呢其实很多都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的，这看的时候就更有代入感了。哎，你回去也看啊。 是，尤其是孙红雷主演的，那我必须得看了。 对，孙大漂亮啊。那因为这部剧热播呢，大家也都在生活当中去引发了一些探讨，比如说剧里边马帅就突然的死在了监狱里边，那有人就问说，这个空气湿度真的会置人于死地吗？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哈。在看剧的时候，有人就注意到说，马帅被审讯的时候，室内温度是22度，湿度呢是70%。当时有说法说，可能是呼吸不畅导致的死亡，可能是氧气不足造成的心梗死亡。尽管警方呢已经查明马帅是死于中毒，但是还是有网友就揪住了这个湿度对于身体的影响。对此呢，北京市隆福医院心内科的主任蔡松就说，天气炎热，湿度增高，空气中的含氧量呢就会偏低一些，这时正常人可能只会觉得憋气憋闷，那么心脏患者呢就会心跳加快，耗氧量增加，如果氧气不足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导致心绞痛发作，甚至心源性猝死。蔡松又建议，天气闷热的时候，冠心病患者呢最好打开空调，即使一些年纪大一点的患者不想让温度太低，也应当适度的除湿。他说，湿度过低或者过高都会对呼吸道产生影响，呼吸道需要水分的滋润，湿度过低呢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而湿度过高呢则对于痰液的排出产生影响，患者会觉得嗓子里边不清爽，可能会加重憋气的感觉。健康人群啊，一般觉得湿度在40到50度是比较舒服的。夏天最热的时候呢，湿度可能会达到75%到80%以上。那么单位体积含氧量呢就会降低，会让人觉得憋闷感特别足。蔡松也认为，没有必要特意去检测空气中的湿度，以个人感觉舒适为标准就可以了。冬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尤其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就可以准备一个加湿器适当加热。那夏天湿度高的时候呢，也可以用空调除湿的功能来进行调节。 没错，关注健康，让我们从每一个细节开始做起。当然现在天气转凉了，大家添衣也是不宜过快过多，有意识的让身体动一动，既可以帮助收敛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阳气，又有利于提高身体的抗寒能力。也是提醒各位，秋季寒热交替常常是非常的迅速，尤其是老年朋友们要注意留意温差的变化，适当添衣防凉，避免肺炎、哮喘等呼吸病的疾病发作。另外，居室白天应该多开窗，使空气进行流通，来荡涤室内的湿浊之气。这也是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常识。我们今天为您聊的话题，要说一说从丁宁即将开启去北大的上学之旅，大家理想当中的职业又是什么呢？咱们今天重点来聊聊您理想当中的职业啊，可以稍微往大一点说呀，您这梦想都可以跟夏蒙康乐进行分享。晚高峰从5点到7点，金戈铁马将会陪伴着各位。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在今天金戈铁马晚高峰2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大家讨论的呢是和职业有关的事情。我们从丁宁即将退役，开启他人生新篇章说起，哎，聊一聊大家心目当中理想的职业都是哪些呢？ 是， 哎，看到大家发来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啦，哎，我觉得有些人是脑洞大开。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弥补遗憾哦， 或者有些人就是为了说出来比较爽。 是的，我看见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那个有希望去当地铁驾驶员的， 有 啊， 您是不是以为 当火车司机的 啊？ 哎，我不太懂啊，是不是现在地铁都自动驾驶啊？ 对呀， 啊， 但是这个驾驶员肯定得盯着各种各样的仪器的表。 哦， 就是不用他怎么这个像开着公交车的那种， 踩脚刹什么的， 好像这个都比较的少。所以您是不是认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啊？但其实我认为并不是。 嗯，哎，对，我还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还觉得当这个公交车司机也特别的威风，后来长大一琢磨觉得也不行啊，这一条线路每天来回开那么多趟，看的风景都差不多，也挺无聊的吧，所以也得向这个公交车司机们致敬。 我小时候， 嗯， 我的三舅是公交车司机。 哦，真的，那得向他致敬了。 对，然后呢，特别好的一个小福利就是正好我上学要坐那班公交车。 哦，你经常能碰见自己的三舅， 然后我就省下了划月票的钱了。有时候带几个小朋友的话也是免票了。 哎，觉得自己特威风啊。 对， 嗯，得谢谢你三舅，他给你买单了。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说到了飞行员是宋彦军的一个梦想。哎呦， 哦， 包括宇航员，是不是好多朋友最近在看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大发展？ 是的，是的， 也会让自己的孩子未来有没有可能尝试一下当一当宇航员啊？ 哎，我小时候就想当过飞行员，后来因为视力不行，也就放弃了。 啊，对，所以想当飞行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少看手机，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啊。 嗯嗯，是。 当然了，说到职业这个事儿啊，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什么？就是时机和一个契合点。地利呢，有可能是社会的价值观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可的程度，而人和就是自己的能力，包括你的兴趣，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确实也是很羡慕那些早早就谋定自己未来想干什么的人啊，就早早立定了志向，树立远大理想并向之不断奋斗的人，我非常佩服这一号人。 哎，是，你刚刚说这些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啊，能够选到说心中理想去作为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呢都是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努力去寻找能让自己热爱这个行业的那么几个点，然后呢抓住这样的机遇，抓住这样的灵感，从而无怨无悔的投身于自己的职业当中去。 哎，我非常同意夏萌你的观点，就是任何职业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啊，大家这个职业只要你爱这个职业啊，你在精神层面上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无论什么样的行业和职业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嗯， 只不过有可能比如说前些年IT 是朝阳产业，或者前些年房地产是朝阳产业，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何谓朝阳产业可能会发生某一点点的变化。 你要按现在来看的话，体育就是这个朝阳产业。 哎，对呀， 嗯， 包括健康，这在未来都是朝阳产业。 是，没错。我之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嘛，对于电台工作呢也确实存在着很多就理想化的认识，后来慢慢的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也确实发现到了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找到所谓的能够留住我的激情。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它就叫理想的工作，但是它没有给你罗列说哪些工作算是理想的工作，它就给你不断的去抚平你内心的遗憾和伤口，告诉你你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哎，我今天想干那个，我今天明天想干这个，就是不想干我现在干的工作。 嗯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对于本职工作缺乏一些忠诚度啊，只不过说呢我们习得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许多领域其实都是具备天赋的。 对， 只不过呢我们缺少了机会，缺少了尝试而已。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呢我们工作的才华只能 没办法带进自己的坟墓，从来或者说人生当中得不到去发挥。因此呢，我们把这些才华带入到我们人生的尾端，带入到坟墓之前，不如让它肆意的施展一番。 是，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啊，多多去尝试，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所以说在谈我们今天话题的时候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让大家畅想一下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你说 啊，很多人他都没有迈出这一步。夏萌，你说的很对，大家都需要勇气，就像梁静茹那首歌唱的，我们都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是啊，就是这个，你对于职业的爱好像只要我进步一点点，别人有一点点的回馈，正向的反馈，你就会觉得哎呀值了。 哎，是 Mr. Wick 就说母婴行业前途无量啊。确实我以前对这个行业呢知之甚少，后来因为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才发现哎呀这个行业市场太大了、以后又是鼓励生三胎，这个母婴行业，母婴用品，母婴提供的服务， 你看 太多太多了。 是，这个是不是保姆是属于这个行业的？ 对，叫月嫂和育儿嫂 啊， 都非常的专业。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说的那个，就是带孩子嘛，带孩子能有什么难啊？其实学问大了去了，细碎的那些琐事太多了，真的需要足够的专业度。 工资应该也不低吧？ 比咱俩高 啊！我想转型行不行？有没有男的这个育儿师啊？这月嫂啊？ 这人妈妈同意，人爸爸也不干呀！ 啊，这唱歌唱的还好的， 育儿嫂你就算了吧。 啊，这边说了好多的职业啊，哎，有人提到了，说咱俩的职业也挺好的。 对，我看见了， 主持人，新闻主播， 你说好吗？你觉得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如果说觉得这个职业不好，是不是觉得天天说话会不会累呀、累嗓子？ 压力很大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行业也算是高危行业吧。 啊，就是如果没说好的话，就是容易被喷，是这意思吗？ 而且很多行业啊，跟咱们一样，都是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能走神儿。稍微耽搁个三秒钟，那边就哔哔哔报警了。 对呀、控播了肯定是不行了。 是，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庞然34说，图书馆管理员也不用怎么跟人打交道，还能天天看书。就现在有个话特别流行，叫社恐嘛，社恐一族，就是特别怕这种社会交流，这种跟人打交道的事儿。 对， 图书馆管理员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那我觉得还有一种工作，就是宠物店的店员或者动物医生， 这 每天都和小动物打交道， 是这得有爱心才行啊。 哎，也不错。 这边还有只讲回忆，他说了哪工资高就会优先考虑去什么样的职业。但是这个什么职业吃香总变呢，是吧？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可能啊，这十年这个职业是这个朝阳产业黄金职业，但到下一个十年可能它这个走下坡路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培养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热爱吧。 没错，而且你说哪个行业工资高你就去奔哪个行业，那得考多少证啊，现在都得凭证上岗。 对呀、当然了，我们讲究这个兴趣和能力其实都是要考虑的啊。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往往就是会得心应手，你喜欢吗，总是感觉自己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啊，自己的能力如果还能够胜任的话，那这个职业才会是适合自己的一种职业呀。 没错。 我们今天的话题，夏萌跟康乐来说一说啊，从丁宁退役之后选择去北大读书，也来畅想一下各位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都在开通，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当然了，选什么职业，这个大家都会想飞得更高，是吧？ 那肯定啊，我还不如我们在现有的这个行业当中呢，我们从基层做起，从新出发，我们在现在的行业当中，现在的位置上，飞得更高吧。 是，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汪峰老师，当年通过这首歌也是越飞越高啊，看来他是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职业。 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 好的，我们也祝愿各位未来都能够飞得更高，寻找到自己最适合最理想的一个职业。我们第二时段还会有更多的资讯部分带给大家。好的，来关注一下残奥会方面。昨天晚上第16届夏季残奥会在日本东京的新国立竞技场开幕，开幕式包括文艺表演、升旗、运动员入场、宣誓等环节。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分别致辞。本届残奥会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会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四个集体项目是全项目参赛。情同与共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共同口号，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之下，本届残奥会被赋予更厚重的意义，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健全人与残疾人互帮互助、共享平等权利的和谐社会，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美好世界，一个超越国籍、民族、宗教、性别、身体条件等各种差异，携手同行共度难关的美好事业。这个世界也让我们为残奥健儿们共同加油吧。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中国残奥代表团的表现。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小组赛首轮，中国队74-25大比分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在数据方面，李穗玲拿到了14分、14助攻，戴佳梦获得16分，张雪梅20分，吕桂娣拿到了12分。本届残奥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和阿尔及利亚队、荷兰、西班牙、美国队同组，明天咱们将会对阵荷兰队。 另外关注一下中国男足的事儿啊，在26号的凌晨0:35，中国男足将会乘坐卡航的航班，从上海飞赴多哈，正式开启12强赛的征程。按照赛程的安排，球队首场与澳大利亚以及第二场与日本的两场小组赛都会确定在多哈来进行，来绕开中澳两国针对疫情的相关入境的限制。中国队本期集训共征召了31名队员，随后又因为伤病等原因临时征调了郑铮和王上源入队，这样一来集训的队员人数达到33人。不过因为伤病恢复并不理想，个别球员很可能不会跟随国足来出征，而是暂时留在国内进行治疗。 目前在上海集训的球员人数呢是32人，其中吴磊呢26号会直接从西班牙飞赴多哈和全队会合。不过近期的集训情况来说，伤病对于部分球员的正常训练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其中郭田雨和池忠国都是在联赛第15轮的比赛当中受伤，近期呢只能边训练边恢复。王秋明和李磊伤情就更加复杂一些，在上海的全队合练基本呢都没有参加。王秋明是脚踝崴伤，加上这个腰部呢有一些问题，李磊呢则是大腿后侧肌肉群的问题。 国家队全部集中之后，20号下午呢，还专门留出了半天的时间，队医带领几人前往上海的医院，对各自的伤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而今天的下午，中国队是进行一场队内的教学赛，来帮助全队提升状态，检验近期的训练成果。不出意外，今天的教学赛4名伤员都不会参加。在这场比赛之后，国家队会正式公布随队前往多哈的球员名单。种种迹象表明，李磊掉队的可能性不小。从近期的训练来看，李磊的伤情确实比较严重，而且国家队征调郑铮入队，也做好了他无法随队出征的相关准备。 其他几名伤员目前都处在积极治疗和恢复当中。那考虑到本次出国集训赛程比较长，只要伤病不是太严重，那国家队教练组呢，还是倾向于尽量多带人手，边训练边治疗恢复。 好，另外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4号的晚上11:41，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7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另外，昨天的晚上7:15，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远征1号 S 遥二上面级是成功将融合试验卫星0102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是获得了圆满成功。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同意建设中国曹县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至此全国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达到了28家，其中今年新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呢达到了6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支工业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昨天正式启动，旨在助力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那记者昨天也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台刀盘涂装着雄狮图案的大直径盾构机申江一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这台盾构机呢，由我国自主研发，开挖直径达到了13.42米。下线之后，将会参与我国最深海底隧道深圳至江门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建设。 修身守正，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航风建设工作座谈会昨天是在北京来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与会的艺术家代表针对饭圈文化顶流现象和近期文艺界及娱乐圈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等开展座谈交流，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相关的倡议书。而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强化重大主题教育整体设计研究制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的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还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及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等指导性的相关文件。 和教育有关的消息，上海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在全面减压作业总量和时长方面，上海强调要促进教练考一致，确保小学1-2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3到5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另外，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并统一登记为双重管理的非盈利性机构，还有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校外的培训机构呢，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另外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格管理。 而开学将会临近的时候，爱眼护眼要做到1、2、3。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应做到爱眼护眼1、2、3，努力预防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一是指每半年一次的验光与眼部的检查，二是指每天自然光下户外活动2小时，三是指读写姿势注意3个1。 胸与桌子的间隔是一拳的距离，眼睛与书本的距离一尺的距离，而握笔手指要与笔尖的距离是一寸的这样的距离啊，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 啊。对对对，一尺一拳一寸啊，太熟了！一听到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来眼保健操应该怎么做，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上的一些相关事务。那么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必须在8月31号之前撤出所有的军队和人员。另外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呢，塔利班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的时候，塔利班将组建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国家，成员包括了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以及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长子穆罕默德雅各布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人。 而美国总统拜登早些时候敦促未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的快速传播。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完全批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的使用授权，这是第一款正式获批在美国使用的新冠疫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新一轮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法案当地时间23号生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获得约2750亿美元的支持，包括向低收入经济体提供的210亿美元。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生活的小百科，吃茶叶蛋到底是不是影响钙的吸收呢？煮茶叶蛋的时候用的茶叶量是有限的，生物碱类的物质的量也是有限，所以对于钙的吸收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导致骨质疏松。 另外再来看一看腹泻应该如何注意，这个腹泻在天气转凉了之后恐怕很多人都会受到这样的困扰哈。最佳的食物呢就是含有盐分的这个淀粉类的熟食，那比如说这个咸粥要少食多餐。腹泻之后呢可以逐渐增加少油易消化的其他的食物去补充热量，比如说酸奶呀，还有一些蔬菜谷类肉类等等。在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不推荐喝果汁去补充电解质，也首先呢就是含糖量太高了，有可能会加重腹泻。 另外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词语，什么叫做局部有钱人呢？指的就是那些在某些事物上特别能花钱的人，比如说有的耳机控把大部分可以支配的收入都用来买耳机了，这个据说在95后的这一代里是比较突出的人啊。 哎，还有很多这个怎么说也不能叫攒鞋吧， 哎，有 这叫反正就是球鞋爱好者。 对 啊， 买了也不穿， 买了也不穿，那塑料包还都包得好好的，就放那儿供着。 是啊， 这叫局部有脚步有钱人。 所以这个未来能不能形成一种职业啊，就是搜集各种各样的经典球鞋。 那他怎么挣钱呢？都进网出花了呀。 啊，这个没准有这个收藏价值的，比如说被他抢到了，然后几个月之后涨了几千，好像也在某些款式的鞋里边球鞋里是有的，没准这未来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了。 这算是理想职业吗？ 这可能有些人来讲是理想的职业。今天我们通过丁宁退役之后将去北大进行深造啊，说说各位的心目当中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各位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和一个夏萌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金戈铁马从晚高峰的5点开始，将会一直持续2个小时到7点。所以待一会儿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第30段将会继续回来，还会为您带来全新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再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本周后几天基本就没有全市性降水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的最低温度19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会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宜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强，所以外出还请大家做好防护工作。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跃，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滚烫一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进入到六点这个第三时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讨论，由丁宁说起。丁宁呢大概率事件是要考虑退役了啊，退役之后呢也将会去尝试一些他向往的工作。我们就由他说起，聊一聊您心目当中的理想职业都有哪些呢？ 这边看到了陪你慢慢长大 Seven， 他说了希望能找一个一边带孩子一边挣钱的工作。 哎呀，我也特别想，但是真的不太可行，二者你肯定得有所取舍 啊。 嗯，当然了，我觉得很多这个妈妈级的职业女性哈，会觉得呢，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的满足感啊，往往会大于你在职业上获得的满足感。 哎，我突然想到，给您出一主意。 嗯， 您孩子这个上幼儿园时候，您去幼儿园当老师；上小学时候，您去小学当老师。这样就能带孩子了，带孩子工作两不误啊。 这可以，但是这个你得速度得快点儿。你在孩子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得把这个幼师证给考上吧。小孩没上小学的时候，你得考教师证吧。 对呀， 这对于妈妈嘛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哎，这边新生男也说了，个人兴趣觉得适合自己的或者跟自己梦想有关系的都是愿意去做的啊。另外他觉得挣的钱多少没关系，能够维持生活的这个基本标准就可以了。这位朋友看来是把梦想放在了第一位。 哎呀，说往之辉 这回答太有哲理性了。他说我的理想职业就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 啊， 就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还是说什么感兴趣干什么，什么火干什么？ 这个对于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那得说明您各行各业样样都精通。 所谓的自由职业，这个时间是自由来支配的。 嗯， 比如说最近我认为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吧，最近几年、就是网络直播 啊， 人家也叫主播， 网络主播。 对 对 啊，以前好像就是说我们是主播， 对。 但是现在更多主播的意义，比如说您拿起来那个啊，这个直播软件 APP 上边，很夸张的这个表演什么的啊，那个人家管自己叫主播了。 是，就有唱歌的啊，当然还有带货的。我觉得如果带货的你叫主播，我还能理解，因为确实也是在推销一些，就是自己的也在输出一些哈。你是光是唱歌也叫主播，那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啊，有的在那什么也不说的也有 啊，哎，还有那会儿还有什么吃播啊，但现在不提倡了啊。还有这个就把这个手机放在那儿，然后自己爱干嘛干嘛， 对， 自己跟那儿捯饬些什么东西，做会儿作业，他也能有人观看。 是，吃播现在也有，但是就只要不浪费粮食，这个为前提。有的人确实胃口他大呀。另外也看到了这个一只欧气的椰子说了，我选择做一条咸鱼。 嗯。 啊，咸鱼配大米饭也挺好吃的。 你当咸鱼也是要有很高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要求的。 咸鱼至少，您是不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是一个无忧的状态啊？ 嗯，对呀，你当你想去做自由职业者，想躺平当咸鱼，那得说明，起码这会儿吃喝不愁吧？ 对，另外这边还有，毕业之前的朋友。831他说了，其实在毕业之前找工作的时候，你应该从更高更全面的视角去思考这个职业的选择，这样的好处就是避免视角太窄而造成的狭隘的这个选择当中走到后来就是无路可走的局面。所以真的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多问问家人，多问问有社会经验的人，可能没准他的一个点拨就为您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哎，是，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理想职业嘛，其实可以脱离现实生活的，大家就可着劲儿去想，不用考虑说我这文凭是多少呀，我家庭条件支不支持我呀，我这时间够不够呀，其实不用去想那么多哈。 对， 大家呢就可以从自身的喜好，从自己的理想出发，哎，聊一聊 对 有什么 理想 职业去做哈。 今天我们从丁宁聊起来，那咱们再给大家盘点盘点吧。就是这个体育明星啊， 对，好多退役的 是啊， 都在各行各业干得很出色 啊，人家都干得真不错。 能想起来的比如说田亮，就是带货主播呀， 对 啊， 而且人家算是两只脚都踏到了娱乐圈了。 没错没错，而综艺节目也上个不停的啊。啊，还有这个杨威啊、李小鹏啊等等，也都活跃在这个我们的大众视野里边。我们以前认为啊，运动员一旦退役了，可能就此淡出我们的视野了。 对。 但是其实啊，对现在的这些运动员来说，他们有从政的、从商的、执教的、求学等等的，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且呢，他们往往做的还都不错。 对呀、就是运动员，他们也在破圈。之前。十年前吧，好像我们说运动员退役之后了，那大家固有的印象说那就是教练啊， 哎，对 啊，或者当这个老师、体育老师等等的、 嗯、 但是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的破圈，刚才夏萌你举的这些例子，另外像张继科也关注他退役之后参加很多电视节目的录制、 哎 啊、歌唱的也还是挺好的， 他是不是也转行去这个娱乐圈了，像水谷隼似的。 对啊，所以像这个优质的运动员，其实我还建议啊，可以到娱乐圈去多去点这样的人啊，来荡涤一下娱乐圈的那种浮躁的氛围。这因为运动员这个气质好，包括整体形象也是非常的健康的，所以去多去点娱乐圈啊，没准娱乐圈就这个水就变得更清了， 哎、 是吧？ 没错没错。哎，不过你说到这个退役运动员转行最成功或者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李宁了吧？ 哎呦， 哎。不光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品牌打响了，现在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民族品牌、国潮品牌哈。 对，是从运动员到了一个商人到企业家，这个的跨步还是相当大的。当然了，我们能够印象当中还有 最多的还是这个丁宁这种， 嗯，去学习的， 对，高校啊，当然这只是他人生的一步，他去高校去深造了之后了，下一步比如高校他选择了一个专业去毕业了以后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大家可能给他出各种各样的主意。我看了这个丁宁的这微博底下很多丁宁的粉丝都给出主意啊，丁宁以后你干什么干什么啊，但这个都得跟人家大学的专业可能是相关的呀， 因为他大学期间呢可能还会去积累其他的一些人脉啊，积累自己的一些社会资源啊，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没准就会发现一些更好的机会。 是还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包括这是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啊，其实像奥尼尔太有才了，大鲨鱼奥尼尔退役之后人家不差钱但是 我一度认为他会去当一谐星喜剧演员 他本身就是喜剧演员他客串过很多这个电影里的角色比如说惊声尖笑，这个有没有朋友看过？ 我看过， 特别搞笑 的那种嘛。 对 对对， 里边有一季是我看到是奥尼尔他这个投篮那个恶搞自己投篮投不进的，跟《电锯惊魂》是做了这样一个恶搞。 对，后来把自己腿给锯了的那个 对，就那个电影。当然他还当过脱口秀主持人，体育解说员。哎，这咱俩忘说了 啊！ 运动员退役之后很多都是。 有这个说话权利了， 对啊， 太有评价的权利了啊，又懂行，然后语言表达也没有问题，当体育解说嘉宾最合适不过了。 是啊，就是懂体育肯定没问题，口才好不好这可能有还得是锻炼锻炼。另外像奥尼尔他也曾经当过午夜的机车的这样的驾驶员 机车 对 他干嘛呀，挣外快吗 他就可能就是追求追求一种时尚吧， 追求自由， 对，在当地可能是一种当时的时尚另外奥尼尔还当过是什么警察他在 真的吗， 对，真警察，在热火队效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迈阿密海滩警察局的预备的警官了 预备警官，就是他也没有真的说是在海滩上巡逻什么的 相当于是 人给他留个这么一个位子。 对，我看到了相关的这个照片另外呢这个像NBA 的球星马龙他也是这个为了也很喜欢当警察据说为了当警察专门弄了两条名贵的警犬送给警方这当地的警方迫于无奈说只能答应他的请求然后帮他配了车配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装备等等的。 好尴尬呀还有板桥头条说奥尼尔还出过唱片呢 哎你看 人还唱过歌呢。 对这都是有很有才华的运动员你包括说起奥尼尔让我想起一下想起了这个当年的姚沙对决就是姚明。 你说到这个姚明他现在也算是这个中国体坛政界一员了有个数字还统计了一下呢，说从1984年到2012年八届奥运会、四届冬奥会当中，中国一共诞生了222位奥运冠军。那这其中呢，有60%在退役之后呢，都选择了从政，其中有不少人在各地方体育局还有任职。60%啊，就这个数字概率还不小呢。 是，当然我们国内的也有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是加入到了特警的行列的，也看到了。另外。像是这个我记得林晨耀他是吉林球迷可能比较熟悉这个当时听说就是公安系统有特招的机会他就是离开了这个运动场回到吉林回到了他的家乡加入到了特警的行列其实运动员本来身体条件就好再加入到特警这个行列感觉这个更飒了 是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运动员像吴敏霞呀包括邓亚萍也是很好的例子吊环王子陈一冰啊等等他们一系列还有这个体操上的刘璇因为形象好现在其实也在这个主播圈里边非常的有名气 对 他们在退役之后呢并没有说选择继续停留在体育这个行业里边而是选择放开自己的视野投身到各个行业里边去看一看各个行业是不是和自己以前的生活有着很大的不一样去体会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而他们呢也在各行各业当中都取得了耀人的成绩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啊这边吴孟生说了这个大鲨鱼奥尼尔是多才多艺的自己能说脱口秀是而且他的这个表演他的整体的这个喜感啊演什么电视剧电影都没啥问题 啊，所以这个也是无疑啊，在另一个层面拓展了我们对于运动员的一种认知。而且我非常开心的是，就是观察到近些年我们中国国内的运动员也是能够充分的表达个性啊。你比如说傅园慧 啊，洪荒少女， 对呀， 嗯， 啊，傅园慧退役之后应该也参加了好多这个综艺节目，什么脱口秀的节目，我感觉，这个表达能力，包括现场反应的能力，不比某些专业的主持人差呀。 是的，你刚刚我们都说了，这个运动员转行到其他行业的，你能不能想到一些其他行业的人跨界跨到这个运动赛场当中来的呢？ 哎，其他行业的。这个比较难吧， 比较难，是有点难，因为这体育太专业了，所以你如果说想从一个其他行业跨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三大球，是几乎是不可能。 嗯， 但有一些其他就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我想起来任贤齐，你有没有印象？ 他是 歌手吗？ 对，他是歌手， 然后他跨到这个赛车行业里面， 啊， 他骑摩托车， 那这个有很多， 他还参加过达喀尔拉力赛 啊。韩 哎，对对，也算吧，也算是。 韩寒肯定也算， 嗯， 对， 嗯， 是。另外，我突然想到了，想要跨到体育的行列里边，这个对于身体的这个力量啊、素质要求很高的，这个就比较难了。 嗯，对。 但是，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赛车，这是可能的。 嗯， 另外，我有一个想到了，教练是这可能的。 啊，教练， 比如说原来他不是运动员， 还有底子，嗯， 他比如不是运动员，但是他可以当教练。 啊，还有这样的？ 穆里尼奥。 哦， 对，但是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因为足球可能也不是说你非得身体力行去体会那个拿球的感觉之后你才能把这套战术说出来的。 对， 你有一个大局观，有一个足球的思维，没准你就能做一个好的教练。 嗯，这边剧本杀也说了，范迪克原来是刷盘子的这个服务员， 嗯， 说也是到了运动员，那肯定是天赋异禀了。 嗯， 当然我们提到像穆里尼奥那种这个真是能跨到体育的这个行业里边，还能够在教练的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真的是凤毛麟角的人了。 嗯，也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和微信继续和我们进行聊天。我们今天呢，从丁宁快要退役，然后呢，他会去北大进行读研这么一件事儿说起，聊一聊您心目当中理想的职业都有哪些呢？ 好的，我们进入到第三时段的资讯部分。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明天中国男足将会乘坐卡航的航班从上海飞赴多哈，正式开启十二强赛的征程。按照赛程，球队的首场与澳大利亚的比赛，还有第二场与日本的小组赛，都是确定在多哈来进行，来绕开中澳两国针对疫情的相关入境限制。中国队本期集训共征召了31名队员，随后又因为伤病等原因，临时征调了郑铮和王上源入队。那么这样一来，集训的队员人数是达到了33人，不过因为伤病的恢复并不理想，个别球员很可能不会跟随国足出征，而是暂时留在国内进行治疗。这说的就是国安队的李磊。 嗯，前两天呢，李铁和球队的合同续约到了2026年啊，并且有媒体人有透露说，李铁在国足的年薪水平大概在100到200万之间。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薪资水平哈，越南的足球媒体对此表示说，实在是令人太惊讶了，这远低于越南男足的主帅朴恒旭的薪资水平。朴恒旭的年薪呢，大约折合成人民币是386万元。越南足球媒体就说，同中国在过去8年在足球上倾注的巨额资金相比呢，李铁这一次的年薪水平实在让人感到惊讶。 嗯，当然越南队主教练这个朴恒旭，他的薪水这个数字如果按越南盾的话，说起来太吓人了。 嗯， 啊，136亿，人家年薪啊，括号越南盾，折合我们人民币386万元。 嗯。这如果后边画零的话得画多少啊，数半天能数得明白， 是这得数学好才行。另外关注到了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第9名，尽管成绩欠佳，但是他们在逆境当中从未放弃。据报道，队长朱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能因为这次比赛的成绩而否定整个团队过去1年半付出的辛苦努力。她说了，上午的训练课常常从8:15练到中午的1点多，下午要练力量练体能，晚上要看录像做康复，每周练6休1这样的节奏，周而复始。训练有多累只有我们自己个儿知道， 朱婷也总结到说，我们要吸取教训，承认不足，补强技术短板，提高配合效率，同时也要去熟悉对手，以冲击者的姿态来重新出发。 2021年女排亚锦赛呢，将于8月29号到9月4号在菲律宾打响。那昨天呢，咱们中国排协已经官方确认了，中国女排会退出本届亚锦赛。东京奥运会之后，主帅郎平确定离开，新帅人选呢，目前还没有公布。而现在，陈忠和和安家杰是外界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最终，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会花落他们两家吗？ 距离 CBA 的注册时间还剩下7天了，各支俱乐部是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作为新疆男篮呢，他们是休赛期最忙碌的球队，因为所有舆论的压力都放在周琦续不续约这件事上。从拥有周琦优先续约权到强制开出 D 类的顶薪，导致其他球队无法匹配周琦，好像是周琦的命运已经无法掌握在他的自己的手中，要么选择与新疆队妥协，要么新赛季无缘 CBA 联赛。即便周琦想要加盟辽宁或者上海这样的球队，双方的交易框架发生改变的可能性都是比较低的，除非有第三方交易，而且给足新疆男篮重建的筹码，也就是换句话讲，新疆队得首先点头同意，才能够有接下来所谓周琦跟其他队的缘分 。那在最新注册名单当中呢，新疆队已经和7人完成了续约。那现在呢，没有其他俱乐部选择和新疆试图通过交易周琦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周琦这样的球员哈，你至少得牺牲恨不得半支球队的交易吧，或者牺牲1到2名准全明星球员，或者未来的选秀权，所以这代价都太大太大了。任何俱乐部呢都会想来想去，慎之又慎，更何况呢，现在啊，正是压价的时候，谁会花大价钱去买周琦呢？所以最终关于周琦去哪儿的大戏，这几天没准就会有选择了。注册时间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一旦周琦无球可打，那对于中国男篮会产生不利的局面。篮协肯定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篮协呢很有可能会从中进行调和的， 是从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斡旋。当然了，想多说一句的是，以周琦的水平和在当今中国篮球的地位而言啊，真的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呀。 就看谁有钱了。 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今天广厦男篮官方宣布与球队的外线得分尖刀赵延浩完成续约，这样一来，三巨头赵延浩、胡金秋和孙铭徽是全部完成续约，广厦是保留了较为完整的阵容来出战新赛季的比赛。如果新赛季 CBA 联赛采用全华班出战，那么本土实力较为突出的广厦男篮有望向广东和辽宁等豪强来发起冲击。 今年夏天合同到期的贺天举呢，没有和辽宁队完成续约，新赛季呢，他也将离开效力了12年的辽宁队，前往其他球队继续寻梦。那至于这其他球队是哪支球队，目前呢还不得而知。再来看一看北京首钢男篮的最新动态，但是很可惜啊，不是和续约有关，而是呢和这个视频节目有关。换个高度看北京，那为了助力北京消费季，迎接服贸会和冬奥会的到来，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自制了系列短视频，叫做《换个高度看北京》，昨天上线了，首集播出只有24小时，全网的观看量就已经突破了35万次。据了解呢，原创视频《换个高度看北京》从6月开始策划拍摄，截止到目前已经先后前往后海、鼓楼、天安门、中国科技馆、奥森公园、史家胡同、前门大石栏，还有杨梅竹斜街、南池子大街，以及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等吧，包括首钢园、冬奥组委这一系列哈，多个地方去进行拍摄。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视角，让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球员们变身成为京城最高的推荐官，在打卡北京历史文化和现代时尚的过程当中呢，去发现北京之美，也探索北京的魅力。 巴西桑托斯足球俱乐部当地时间24号与中国天津籍的球员肖俊龙签署了3年的合同，肖俊龙有机会随桑托斯队参加巴西的国内联赛、杯赛以及其他的国际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2000年出生的肖俊龙，他是出生在天津，少年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国安青训队，2018年与国安的合同到期之后，来到了巴西的伊图诺俱乐部来训练，2019年是来到巴甲的豪门之一的桑托斯俱乐部，但是由于签证性质等等的原因，他只能训练而无法跟队参加比赛。俱乐部的主席鲁埃达在签约仪式上对肖俊龙说，你是我们的未来之星，我们的平台给了你，希望你能在这个平台上发挥好，为中国足球和中巴足球合作做出贡献。 桑托斯俱乐部已经有了110年的历史，包括巴西球王贝利、现国脚内马尔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是巴西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当日俱乐部还与曾经效力于中超山东队的塔尔德利进行了签约。 今天山东泰山官方宣布和外援格德斯进行解约。格德斯呢18年七月来到山东，3年的时间里出场53场比赛，贡献27球，并且随队获得了2020年足协杯的冠军。再来把目光转向乒乓球，今天全运会乒乓球项目决赛阶段的参赛运动员名单正式出炉了。7位在奥运会登场的国乒主力选手，马龙、樊振东、许昕、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刘诗雯等等都在其中。国乒大部分一线主力球员呢都会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所以啊，这个全运会国乒的比赛恨不得比这个奥运会的水平还要高。当然了，也只有丁宁缺席，所以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样哈，丁宁呢大概率事件就此就退役了，因为他也选择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去北大进行研究生的攻读，也聊一聊，从他聊起啊，说一说您心目当中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而今天在场地自行车女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 C1 3级的比赛当中，是诞生了东京残奥会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王晓梅在金牌争夺战当中是以3分54秒975负于澳大利亚选手格雷科佩吉，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银牌。佩吉以3分50秒815的成绩获得金牌。C3 级别代表着选手存在肢体方面的残障，王晓梅是由于左半边的神经失调导致她的爆发力不足，但是她的后程力量非常出色。王晓梅今天的成绩也是她个人的最好成绩。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轮椅女篮的表现。在轮椅女篮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姑娘们以74-25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大胜49分，获得开门红。而且这场比赛呢，国家委会主席巴赫还现场观看了。咱们的下一个对手是荷兰队，比赛在明天举行。 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大家说到这里，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大家心目当中的理想职业都是什么呢？这边风中的旅行说了，杨倩啊拿了2块金牌，然后又回到清华读书，岂不是更要点赞了？确实，清华北大这俩学校都好啊。 还有北京香哥给我们发了一个在奥运会期间啊，有一名这个公路自行车选手，他叫安娜，我记得当时我们送小红花的时候我还送给过他。他是孤身一人去参加奥运会的啊，自己是个数学家，然后所有什么教练的工作呀，队医的工作呀，运动员的工作啊，什么还有什么买饭订机票，所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北京枪哥就说，你看看人家好厉害呀，这个那么高的学识，而且单枪匹马的参加东京奥运会就拿到了奖牌。 是。这边还看到1号线说了，丁宁随便教教孩子打个球，开个训练班挣钱还不容易吗？我们今天提的不是挣钱这个事儿， 我们说理想呢，别跟我们谈钱 啊。而且是这个理想的职业啊，很多运动员来讲，他们退役之后了，其实我是了解到好像都想稍微跟体育圈不再那么亲密的这个 有点差别。 有点这个跨圈啊，这破圈等等的，稍微有几年的时间，比如说到大学深造，拓展一下自己的这样的视野等等的，就先别再跟体育挨得那么近。有的运动员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丁宁的选择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而且他在北大这样的学府对他的视野的开拓，另外他也可以认识更多各行各业的精英啊。 没错，拓展自己的人脉圈、资源圈嘛。志宏春秋跟我们说，哎呀，我这退休以后的职业呢，就是用脚步丈量地球，每天3次走10公里，我就可以赢得我身体健康，活得快乐最重要。哎，这理想的职业就是活得快乐，哇，这理想可真是太高尚了 啊！未来能不能有个职业叫快乐体验师啊，或者快乐制造者？ 我就想起来这个好梦一日游了啊。我想当一个啥，我想成个啥，我找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就给我设计，就给我办了。 对呀， 好梦一日游。 比如你某一天有点闷闷不乐，找相关的公司，未来专门能100%带给您快乐啊，用各种各样的招。 哎，你这么说的话，真的耶，我可以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好梦一日游，康乐你就可以来我这儿，你就跟我说，你说我想当一天明星，我就给你安排起来。 哎呦，是，但是这明星得 给安排好了 啊， 别安排那种劣质的。 我给你安排好，我给你当助理。 对，我们都要安排优质的这个明星。 嗯， 啊，确实这几天看到了相关的明星的事儿，我们也是、 哎、太糟心了。 说到理想的职业，有很多朋友，年轻朋友说啊，我想当明星什么的，啊，但其实现在看来，这个职业有的时候门槛儿有点低， 哎，是，所以给很多这个青少年朋友带去了一个不正确的导向的作用啊，就觉得挣钱挺容易的，来钱又快，当明星多好呀。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德艺双馨的这些老艺人们都是有扎实的基本功，都是有高尚的人品的。 是，所以我们在选择自己适合的职业的时候啊，这边看到了多喝养乐多，他说，这个要看看自己特长是什么，从特长兴趣爱好再去选择自己喜爱的一个职业，这是从自己来出发。另外菠萝西柚百香果也说了，还是要做到所谓的趋利避害。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行业，我们第一时段提到了是否是朝阳产业什么的，您要做一个相关的评估。如果某些产业已经是在萎缩的过程当中了，您再去投身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好像前景也不一定是非常的乐观。另外荷叶杏杏他说了，觉得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应该用心，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是不容易的啊。 嗯，没错。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风筝旅行说，读着书拿着冠军这样的人啊，可真是太幸福了，比如说杨倩就是其中之一。 嗯，是。当然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任何的一个职业是简单的容易的啊。 嗯嗯。 所谓成年人的世界啊，天黑了你可以矫情，但是天亮了你就必须得拼命了。 哎呀， 而且你周围的人不会等着你说让你去给你时间去进步什么什么的，可能周围的人也不会在乎你一天经历了什么，只会以最后的这个绩效来考核你一天的所谓的价值。这个就是职业啊，当我们在梦想着理想的职业的时候，它背后都会有很多辛勤的准备的。 哎，你说这话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就看的那个《理想的职业》这本书里边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圆满的人生啊，不仅需要一份美好的爱情，还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但是人转折了，说遗憾的是呢，了解自我，知道自己想要把精力投向何方的，却比登天还要难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虽然有的时候觉得怎么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就过来了呀，是不是我的这个职业不够好呀？其实大家呢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呢，都去发现一些小惊喜，或者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小惊喜，让我们努力的去爱上目前正在做的工作，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能多一份快乐呢？ 没错，还是要对未来充满更多的自信，更多的信心。晨晨还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了，心中的理想职业是体育解说员和体育的编辑。能感受到晨晨非常的爱体育啊，在多档节目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很多朋友经常过来互动啊，他们肯定会觉得，哎，如果我要是能当个记者呀等等，或者解说某场比赛，那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了。 是的，那以后呢，我们尽量也在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去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冬奥会很快就要到了嘛，哎，咱是不是也能在节目里边办一个谁来解说冬奥会啊， 哎， 等等这样的小板块哈，也让大家过过瘾嘛。 没错，总之希望大家的未来都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能规划明白吗这事儿？ 宋哥哥刚刚啊说丁宁，哎，他啥都有了，也实现了全满贯，换个身份当学生多好呀，给丁宁同学加油。哎，刚刚我们也都在说啊，丁宁这个不能叫跨界转行嘛，就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接下来的生活环境，回到校园也去就像很多这个运动员在退役之前都会说啊，说肯定会回归校园去弥补一下曾经这个学生时代所亏欠的那些校园生活。 对， 所以很多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啊，退役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回到校园先去充充电。 是，而且也会充分的看到自己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嗯嗯， 在运动员这个行业当中，他们都是各自项目的成功者，都是顶尖的人物，那么跨越到另外的一个行业当中，是否也能够变得更加的优秀呢？这不只是我们所有看客的一个好奇，我相信也是他们每一个人在转型时候的一个好奇吧。 嗯，赵军说，我心中的理想职业就是大海浮潜训练员。赵军，我想纠正你一个，浮潜呢是不用训练员的，深潜呢是得有一个教练 啊。 我们现在去想去这个体验浮潜，人给你一个泳镜，给你一个呼吸管，你就可以下去体验了， 还有一个救生衣。 哎，对，但你想去学感受一下深潜的话，那你最好请一个教练教教你，教你如何呼吸呀，水中的一些手势啊，如何下降，如何上升，等等吧，还有在这个潜水当中的一系列应急措施，这些都是要去学一下的。当然了，这个训练员，反正我那会儿找教练的时候，我就听说啊，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常年泡在海里，不像我们游客，我们来我们就集中学那么几天哈，然后我们就走了。但对于他们来说呢，是每天都要泡在海里，就会落下一个，不能说毛病吧，就落下一个问题，就是膝盖关节处都不好。啊，到了这个刮风下雨天呢，就有点像风湿一样吧。 嗯， 所以你看，各行各业都有痛苦， 是啊，都有自己的苦处。 嗯， 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啊，非常羡慕这个导游，啊，经常去各地方去玩，但是大家也想象一下，导游这个行业，他有自己的苦，就是风吹日晒的，啊，大太阳，他也得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而且，这个景色在他看来，其实都已经是平平无奇的事儿了， 玩了八百遍了。 对， 而且你刚刚说这个确实啊，带着大家到处玩还有这个安全问题，全团人的安全啊他都要去保障，也算一个高危行业了啊， 很大的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嗯， 是啊，所以大家在考虑职业的选择的问题上啊，你还要考虑的就是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啊，所谓的责任意识。因为有些人我了解吧，有些朋友他的性格上就属于马马虎虎的啊，干什么都不是特别的认真。那如果这种这个性格的话，可能某些职业就不适合，比如说咱俩这职业是吧。 嗯， 主持人你必须得认真才行。 对，那咱俩也适合当导游 啊。对啊，咱俩嘴皮子应该没太大的问题。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也不能说幻想，就是想象一下，说周琦能不能来首钢呢。 啊，首钢，首先首钢准备好钱，在那摆好了，卡里边钱存好了。 嗯， 然后呢得等着周琦那边跟新疆谈妥了。因为据我了解，现在好多俱乐部的策略下盟，他不是说直接跟周琦怎么着，就是俱乐部其他想追求周琦的这个俱乐部， 嗯， 我不想惹那个麻烦，提前现在说出来，哎，我对你有兴趣，让周琦你先把自身这点事儿给解决明白了，然后我再跟你联系。比如说新疆再找到了你，说，哎，你怎么挖我球员？那你就可以说，我没挖你球员啊，你们已经没关系了。 嗯， 啊，所以首要任务还得是周琦这边理清他跟新疆队的种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嗯，明白了，就是对其他的一些俱乐部来说呢，现在最好的就是观望的态度，等一等，我们化被动为主动，没准之后呢会有一些转机存在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咱现在在忙着拍这个，换个角度，换个高度看北京。 哎，这个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呢？ 换 个高度， 哎，康乐你行 换个高度来，那周琦不就是这个中国男篮的这个现在最厉害的高度吗？ 哎呦，一语成谶了啊！没准儿我们就换了个高度来，期待一下吧。还有风中的旅行说周琦的经纪人，虽然 对。 哎呀，这也是跨界，跨的，算成功吗？ 虽然绝对是这个一流量担当啊。 嗯， 啊，是关键他是好几个人的经纪人，王哲林啊， 嗯， 等等的，就有名这几个好像都愿意找虽然。 哎， 人脉够广 啊。丁彦雨航、周琦，你看这个是篮球界的流量人士，都是让他当经纪人。 哎， 啊，当然这几个人啊，最近几年好像跟俱乐部 挺多的。 对呀，啊，啊，都有流量，真的。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啊，那他这么一闹腾吧，大家对于球员也好，还有或者说对于他本人也好，一下关注度就起来了嘛。 对呀， 哎， 但是一旦掌握不好的话啊，这个事儿也是挺闹心的一个事儿。 嗯， 其实运动员都想安安稳稳的打球，把这个工资拿到的同时，如果能够拓展自己在篮球事业当中的影响力，那是锦上添花的事儿，或者说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事儿。 嗯， 就怕像周琦这种闹心巴拉的这个事儿啊，就到底去不去哪个队啊，下家还没定的时候啊，这个对于顶级运动员的杀伤还是很大的。 嗯，赵军说，我觉得新疆最后一刻啊还是会网开一面的吧，感觉周琦一心要走，硬是留着也很尴尬，身在心已远不如放人。 对呀，啊， 赵军，你是不是在上海那边听到什么信儿了？你们是不是对周琦感兴趣啊？ 上海队肯定感兴趣啊，所谓的买卖不在情义在。 嗯， 啊，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新疆我就是任性，我就想强留你， 嗯 啊，周琦真的还走不了， 我就要吃不甜的瓜 啊。对呀，啊，我就是宁可把你冷冻一年了，按照合同，那你就是走不了。 哎，那对于球员甚至说对于中国篮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一个球员如果说真的在那慌一年，哎，就废了。 没错，所以说这件事儿，相信中国篮协等等方面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斡旋。 嗯，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嗯，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进入到了第四时段，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一说各位理想的职业。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进入到第四时段的资讯部分。 我们首先来关注2020年东京残奥会，今天迎来第一个比赛日。那么在下午结束的自行车女子三公里个人追逐赛 C3 级别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钱王伟、曾思妮和王小梅分别打破了 C1、C2 和 C3 级别的世界纪录，最终王小梅以第二名的身份晋级到金牌赛的争夺当中。该项目三个级别一起排名，前两名争夺金牌，第三、第四名争夺铜牌。 而昨天亚排联确认女排亚锦赛推迟到了2022年的五月举行，那么根据国际排联的建议，亚洲排名前两位的队伍获得世锦赛的参赛名额，也就意味着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获得了明年世锦赛的资格。此前两队都表示不参加亚锦赛，而明年的亚锦赛成绩将不作为世锦赛的参考，但可以获得世界排名的相关积分。亚锦赛原定是在八月底来进行，但是中日韩三队先后退赛，亚排联紧急召开会议，最终确定亚锦赛推迟到明年的五月来进行。国际排联也是建议亚排联根据大洲的排名代替亚锦赛的排名，那么这样一来呢，中日女排是直通世锦赛。根据相关的流程，25号亚排联会把确认函发给国际排联，之后中日女排才能够确认获得世锦赛的相关席位。而除了中日两队之外，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泰国等等都是世锦赛女排的门票有力争夺者。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距离转会窗口关闭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两年没有花转会费的皇马终于放了大招。当地媒体头版头条报道说，皇马为了姆巴佩开出了1.6亿欧元的报价，而大巴黎呢拒绝了这份报价。大巴黎高层的心理价位是1.8到2亿欧元。相比坚决不卖，大巴黎目前的态度呢是有了明显的变化。姆巴佩呢不再是巴黎的非卖品了，只要价格一到位，那一切都好商量。现在皇马将会继续和大巴黎进行协商，以便尽快完成姆巴佩的转会问题。考虑到姆巴佩和巴黎的合约只剩下最后一年了，皇马认为1.6亿欧元的报价呢已经够优厚的了。那现在就看双方俱乐部的谈判结果，姆巴佩不想和巴黎把关系闹僵了，如果本周还没有能够转会成功的话，他愿意在周末联赛当中继续登场。那既然大巴黎愿意出售姆巴佩，而姆巴佩和皇马呢也都希望达成这件事，那也就意味着法国人今年夏天来到伯纳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问题就在于转会费具体的数字而已了。在送走姆巴佩之后呢，大巴黎也急需在锋线上进行进补。巴黎对 C 罗，哈哈，可以说是毫无兴趣。葡萄牙人和梅西呢，很有可能是一山容不下二虎，而且 C 罗的球风呢也过于单一，不具备策应啊、突破和串联的能力。 根据当地媒体透露说，大巴黎真正的目标呢，有可能是莱万或者科曼。莱万年纪比较高，科曼和拜仁续约呢谈的也不顺利，他们俩的转会费价格呢都不会特别的高。而且莱万是当今最为出色的全能型中锋之一，他完全可以像苏亚雷斯那样与梅西和内马尔进行搭档。 另外为您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动物博物馆官方微信的消息，因受周边疫情情况影响，国家动物博物馆从即日起，也就是8月25号决定闭馆，开馆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而8月25号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到，新的学期本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的相关轮岗。他说，从校长层面来说，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该进行交流，而教师层面，在编在岗的教师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老师，原则上可以进行相关的交流。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情况。湖南省张家界市今天发布通告，从今天早间8点开始，将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街道等7条街道从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之后，张家界市呢全域都是低风险地区了。同时拆除全市所有的交通卡口，在做好常态化防控疫情的前提措施之下呢，要有序地恢复公共交通，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出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李波在2021年8月23号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副总裁一职，负责 IMF 在约90个国家以及广泛政策问题上的相关工作。李波的简历目前已经在 IMF 的官网上显示，当中表示，在加入 IMF 之前，李波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多年，最近担任的职务是副行长。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当地时间24号发布推文表示，塔利班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了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一行，报道说双方讨论了阿富汗当前局势等等问题。当地媒体说，纳伊姆还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大使馆和外交官的安全、阿富汗当前局势、双边关系和中方人道主义救援等问题。当地时间24号早些时候，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想和中国和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会寻求与中国发展经济和友好关系。 今天据路透社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报道称，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拟在9月访华，继续将气候变化作为两国更密切合作的相关领域。路透社的白宫记者 Rachel 当天是报道了这一消息，如果成行的话，这将是克里继今年4月之后第二次以气候特使的身份访问中国。而应中方的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曾经是在4月14号到17号访华，会谈结束之后，双方也是发表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介绍说，会谈期间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交流，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的合作渠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姆拉当地时间24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断绝和摩洛哥的外交关系。截止到目前，摩洛哥官方呢还没有就阿尔及利亚方面宣布断交一事做出表态。长期以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因为西撒哈拉问题而关系紧张，两国陆地边界也一直处在关闭的状态。 好的，第4时段的消息部分给各位介绍完了，我们再回到话题讨论，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的理想职业都是什么呢？ 哎，我看到周发皮他说，我的理想职业就是国家队乒乓球队训练馆的服务员 啊。您是想像这个武侠小说当中的扫地僧一样吗？ 在旁边看着看着就练出了高超的本意。 对呀，您没准这过了这个 30年之后也成为像是这个倪夏莲大妈那种，可以到其他的卢森堡这国家队，您肯定是打一打没问题了。 对，到时候一介绍说你跟哪儿学的呀，我说跟场边，我当着服务员学起的。 是啊，我是国家乒乓球队的扫地僧。 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了啊。 这边还有退役少校也提到了周琦，说周琦9岁就去了辽宁的阜新，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篮球城市啊，培养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啊。他说现在京沈高铁开通了，篮球爱好者可以组队，也是去阜新挑战挑战啊。 哦， 当地的这个篮球氛围确实还是挺浓的 啊。赵军还给我们说这个上海会不会有周琦的事儿，他说上海呢应该不会引人了啊，首钢还可以争取一下呀，你看把球踢给我们。而但是我觉得新疆队很固执，不太可能会放软。 哎，是关键还要看钱给的给不给力啊，再有就是感情上有没有沟通好。如果说周琦一直跟新疆队憋着这个劲儿的话，那俱乐部有可能这个相关高层心里边不舒服也憋着这个劲儿，那这个就是无解之题呀。 是，八十南山又说到了这个虽然经纪人的事儿啊，他说，哎，这太坑了。你看这个丁彦雨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球打了，损失的其实不光是钱，还有这个球员的竞技水平状态，都是这么多年就给耗没了的。 这边还有人曼联提到的，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这说的应该是 C 罗。说这个能不能转回去啊，跟姆巴佩啊他俩搭档什么什么的。 C 罗、姆巴佩、梅西、 一堆人。是。 内马尔、 这 何止三个和尚。 前场都搁不下了。 一堆和尚。 对，所以说这个体育明星不是堆积之后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题给大家来聊一聊，已经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您所 理想的职业。 对，理想的职业，相信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无论您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都预祝各位未来能够在您的行业或者您未来想要破圈的行业当中能够飞得更高。今天我们的金戈铁马就为您直播到这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为您送上这一首飞得更高，祝您晚间快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